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 对面的是王景，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是詹胜啊，这两位呢一听就是不常上咱们节目，但是都是高人。今天呢咱们要讲讲体育圈的事儿，不过呢在这个讲大家并不是我并不是非常熟悉体育圈之前啊，我要非常认真的来给大家打一个广告。刚才已经听到了非常大气上档次的，咱们这个凤凰 U-Radio 会推出年度的特别企划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的系列专访。那么团队啊，其中就有大家非常熟悉和热爱的朱明奇同学，已经是专程飞往了台湾，深度访谈台湾政坛蓝绿重量级的人物，包括江炳坤、谢长廷、吕秀莲、钱富、连胜文、蒋孝严、郁慕明、蔡正元、林佳龙，要探寻两岸关系走入深水区之后的应对之道，以及窥探这个岛内的政治事态交替的端倪，把握台湾政经走向，为失落的一代寻出路，为台湾的未来找下一步。什么时候播呢？在7月1号、7月11号，一连10天，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首播，晚上7点呢会有一次重播啊，锁定我们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一起共同寻找台湾的下一步。朱明奇同学啊，今天刚刚早上看到我们同事发了条微博，他这么写，他说国民党立委蔡正元啊，他这么说话，他说我在杭州没看到半个帅哥，原来是来了台湾。然后民进党有个立委叫林佳龙，这次也是专访的其中两位哈，说年轻有为，你应该年纪只有我一半不到吧。你看这个朱明奇同学离开咱们，但是在台湾看起来日子过得是非常舒坦。不过呢，今天请到两位都是大编辑詹胜和王景，一位呢我说是球迷吧，詹胜肯定跟我们来说对应该算是个球迷，然后王景呢我说他是时尚达人，他以前在这个时尚杂志里边也是见过大世面的，见过非常多的明星，估计像小贝这种啊也是有机会接触到的哈。像我今天我觉得好像又不太懂时尚，好像对这个体育呢真的是连球迷完全是沾不上边的，就特别向两位请教。你看小贝这次的这个中国的第二次的行程已经结束了，已经是回国了，但是呢在中国离去之后也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话题，说是这次行程它一共是7天就辗转了4个城市，像上海啊、杭州啊、南京啊，但是呢在杭州的时候看起来就非常平静，因为之前呢是发生在同济大学就有一场踩踏事故，据说呢是有5000多个围观的群众就来看到小贝来到体育馆还是干嘛跟大家互动，就有人是爬到树上，有人呢就是干嘛的，总之就使出浑身解数。你看到现场的场景呢就完全是想象不到，这到底是不是有这个非常正常保护大家安全一个组织的工作，看到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场景。最后不仅仅是说大家可能没有非常近距离的很清楚的看到自己偶像的一面，反而是酿成了非常意外的踩踏的事故，是有几位这个伤员还被送进了医院。之后呢小贝是说我想要去医院探望这几位粉丝，但是医院就把他挡在了门外，他说您还是别来了，您一来估计来了医院之后呢又得第二次的踩踏事故。但是看到这次踩踏事故呢大家好像觉得不意外，哎，你说这中国式的追星不就是这样的吗？来听听两位什么看法。詹胜， 我觉得这个其实小贝的踩踏事故其实可以跟之前世博会的踩踏事故有一个比较，怎么都是在上海，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说实在的话，不管是体育还是这个世博，那其实它最后归根结底说实在的还是这个公共秩序的指挥问题， 公共秩序指挥 它的警力本身就不足以抵挡小贝的魅力，所以才有这种问题。可以看到这个网友大家都在网络上起哄啊，也说为了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然后有的说这个小贝这个今天大家看了就很背，就是这种。那但是最后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贝克汉姆他的魅力，他不只是 亲自见到。其实媒体对这个球星的是在放大。我跟你讲说这个足球为什么有魅力哈， 嗯， 就是小贝的魅力从何而来，因为他虽然就是这个后期这个媒体炒作，然后把他从这个广告的这个巅峰给他推上去， 嗯， 就跟以前乔丹退役以后大家觉得不想看 NBA 一样。你刚才问我看不看球，但我其实看完球以后更看后面的文化。那这个足球在这个场边他用这种高清的收音的设备， 嗯， 为什么就是让尽量让大家去还原这个现场， 嗯， 那足球的这个场地为什么比这个 NBA 像这个篮球什么更有魅力，因为大家会同时几万人在这个体育馆，然后这种群体的这种嗨是大家宣泄一个社会上的， 嗯， 可能某些渠道的这个情绪的一个宣泄口。 所以你觉得大家去围观贝克汉姆是本来是冲着嗨去的，但是没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冲着中国足球不行去的。 哦，但是为什么要去围观贝克汉姆呢？ 贝克汉姆 如果中国足球不行，应该是在球场上给这个中国足球队嘘声才对吧？ 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那天还讨论了，我们节目里讲了， 嗯， 是不是中国足球什么时候就有小贝旋风的这种魅力。 嗯， 目前来看这个习主席也踢球也希望这个中国足球行， 嗯， 但是很多的像这个津巴布韦啊什么一些国家的球迷他说这个我们的这个球迷不行，但是我们的球行， 嗯， 但中国反过来讲我们这屡战屡败。 哎，这个说的是真的，就大家会问到说贝克汉姆你对于目前来说你来中国两次了哈，对中国什么样印象，他说中国球迷觉得是一级棒的，非常热情啊，不管是我在上海还是在杭州还是在南京都感受到球迷们对我的一个热情，尤其是他的粉丝。问王景哈，王景以前据说是接触过很多明星吧，你看到这样的场景多吗？如果是你啊， 明星倒还好，但是其实像这种踩踏事件，我当然直接从明星这个方面倒没有接触过，但我就想起来，因为我是北京人嘛，那我2003年的时候还在北京读书，那个时候我记得皇马到北京还有天津好像是有过一场表演赛， 哦， 然后是跟这个北京的这个国安队还是天津那个什么队， 嗯， 然后这个表演赛呢，当时我就记得这个皇马住的是昆仑饭店，然后昆仑饭店外面就几天之内就围的水泄不通，从这个皇马到之前， 嗯， 到这个皇马到当天， 对，那个就更加 是，但 是 因为当时可能因为是在北京嘛，然后在宫廷那边可能这个安保措施非常的好，因为可能就料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嗯， 所以倒没发生这么严重的像踩踏事件， 嗯，但是也是人山人海， 真是人山人海。 可以插播一条，就有公安提示哈，就说这个如果导致踩踏事故，那遇到是这个是可能导致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人群较为集中的前面有人摔倒， 嗯， 后面没有留意就走上去，那肯定是撞了， 嗯， 像多米诺一样， 嗯。 第二个就是人群受到惊吓，产生这个恐慌，如果是爆炸枪声，但这个肯定是没有，那可能就是大家的一面的这种嘘声啊，或者是叫好声，还有一个就是人群过于激动出现骚乱发生踩踏，所以有可能很多人知道前面不知道是谁，然后就涌上去。中国就有一个习惯，我跟你讲，在这个加拿大有一个讲法， 嗯， 我一个朋友在以前的同学，然后他说加拿大的华人有时候比较闲到什么，就远处一看到电视里面发生有哪里有车祸， 嗯， 会开着车去围观， 是吧？太无聊了， 哎，所以这种情况就造成一种群众心理， 嗯， 大家都觉得什么东西好看，还有一些漫画大家都朝天看，结果天上掉下来鸟屎全都朝上看。 好， 那这种情况 对，所以非常技术的分析哈。我们来看一下微博有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有人就说了，他说表示很失望啊，现场只有千来人，都是名牌大学生，竟然可以无秩序失控到如此地步啊，天之骄子们，只是为了看一个名人至于这样吗？我希望的是你们看到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比关注明星多，希望你们在争取国家进步的道路上像看明星那样的奋不顾身奋勇争先，毕竟你们不小了。这是在微博上有些名人就发出这样的感叹。不过也有人说，据说在现场呢并不是都是来自于同济大学的学生，还有很多文风文训想一睹偶像风采的，不仅仅是大学生，也没有说这么多的容易被精英化的标签，就有觉得哎，大学生好像有点是过于的这个背负这个太重骂名的感觉。好，三立化新闻我们先休息下，等一下请王景和詹胜再跟我们聊聊关于这个追星，关于这个贝克汉姆到底是能为中超带来点什么的话题哈。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点，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地化新闻。 好，欢迎回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樊素， 张奈卡， 张胜， 好，两位大编辑，刚才讲到贝克汉姆来中国哈，每次来其实都是会引发一阵旋风的，那这次风刮过去之后呢，留下了非常多的话题，有人说呢是把柄，就说哎，好像他这次在穿行那几个城市当中呢，你真正跟足球接触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据说是在南京还在杭州的某一场就跟这个球迷见面，他说只有8分钟的时间是跟大家互动踢球玩球，其余的时间干嘛呢？跟各种的这个媒体见面，然后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的活动，然后呢又是慈善的晚宴，接受媒体采访，跟这些老总可能套套近乎，拉拉关系什么的，就真正是为足球可能真的是引发形象上转变呢，大家是抱以非常悲观一个态度。但是你说就普通的这个球迷来说，同济大学的学生会不就是发了一个微博嘛，他就说你们发生这种踩踏事件，大家都是没有抱着非常明确的目的的时候去追星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要看明星还是想要炫耀说你看我找到了贝克汉姆，我觉得这讲得非常好，这其实是折射大家一种心理，你说这个心理是真正的是想要去见识偶像，还是说想要在别人面前以示炫耀，你看我终于是见到了你们都见不到的偶像，显得我比较牛，大家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其实这个我就讲着媒体造神嘛。 嗯， 我看到这个贝克汉姆他简历啊，他随着这个有讲到这个，当时贝克汉姆转投这个皇马，还有2004年这个欧洲国家杯的失望，然后这个英国媒体其实当时对贝克汉姆的这个兴趣转趋冷淡。 嗯， 但是当时这个因为影响到很多的广告商嘛，他对于这种接单的东西就很敏感。那然后有一个这个电影叫做《我爱贝克汉姆》。然后弄出来以后又让他的这个名气在北美广为流传，所以这个媒体造神是非常重要，就跟中国网友为什么就围观苍井空，苍井空1.5米，那长得也 这俩可比性比较强，你觉得 那你看这样子的其实都是追星，他追的不管是谁其实是凑热闹，他通过网络微博造一个东西出来，包括今天神舟十号大家说哎，这个当时这个宁海胜出仓了，说现在股市大跌了宁海胜出仓了，大家在3万多米的高度告诉大家出仓，那这种情况就是说其实是造成第二个大家也穷的无聊，就是这种感觉，对，包括 一个是无聊，一个真的是崇 拜，甚至现在来讲的话，斯诺登会不会成为英雄，确实也是很多人就他是一个 hero， 有很好玩，就斯诺登他 snowball 他是一个雪球，他效应越滚越大，那是不是成为一些反美的这个年轻人的英雄？ 哎，但是我又觉得有的时候追星呢你要看怎么追，就有的时候偶像还真的是有力量的，这次就感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人可能是真的是爱贝克汉姆爱了好多年，而且是所谓的现在不流行说正能量嘛，是真的给了他很大的正能量，你说这么好这个不容易的机会来一次中国，我如果有机会，如果是我换了我对他有这么重的情节，我想我肯定会去的，但是关键就是呢好像其他的人就凑热闹的居多，你说真的是讲偶像带给人这个力量的话，我想之前微博上传一个故事就说到啊，一个飞行员，这应该是一个机长了，现在开飞机的飞机上呢，他就遇到一个乘客，那个乘客谁呢，是童话大王郑渊洁，然后他很安全的飞机抵达之后，他就说我知道飞机上坐了一位是我小时候的偶像，我为什么喜欢呢，因为我就看你这个舒克贝塔，然后看舒克贝塔开飞机的舒克嘛，然后我就小的时候就立志说我要当飞行员，我就把舒克贝塔那两个这个童话人物当做我的偶像，结果他这个是给了我非常多的正能量，然后是帮助我以后真的是有一天成为了现在正在开飞机的飞行员，然后是非常有理有节的说哎，我知道郑渊洁在飞机上，你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机会我跟你合张影签个名一时留念，你看这样的正能量听着是不是就觉得比现在看着大家说5000粉丝围观之后本来是好事，结果现在就变成在国际社会上又是丢人现眼的感觉，王景怎么看？ 这个我觉得其实偶像崇拜在中国的不同的时代其实都有，我们几乎看到在近代可能每十年就有一个新的一个 role model 就出现，然后像好像中国好像在六七十年代的那个时候，好像社会刚刚从一个封闭的状态然后转向开放，然后那时候好像七十年代末很多的中国大陆人喜欢邓丽君， 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好像在就是每一个十年都会有一个新，那我觉得可能基本上这是反映了一个就是当时代的那个社会人们就是对于缺什么，然后他就希望能够获得什么的一种心理的需求， 所以因为中国太缺足球明星了，大家对于贝克汉姆就把对于中国足球明星的偶尔失望或者说更多的是愤怒的情绪，然后是把更多的爱是转嫁到一个从英国可以说是一个舶来的明星的身上，是这样理解吗？ 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贝克汉姆的这个纹身。有人说他这个纹身从头到脚纹的不计其数，甚至还有这个否极泰来这个全纹在上面， 是吧？ 但是这个中文字纹在这个右侧的这个地方，他这个纹身不知道时间纹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贝克汉姆他有一点这种很自我的感觉。这个东西其实说对中国的年轻人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为什么你说韩寒？为什么你说郭敬明？那大家其实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形象，就是共识稀缺的时代，意见领袖就成为他的这个救命稻草。所以可能抱着贝克汉姆，大家就时刻就想到他的自我，他的纹身，然后就跟社会的这个彰显自己。但是反过来又讲到这个流行社会它有一个问题，很多貌似自我的东西，比如说牛仔裤，流线化的这个流水线生产牛仔裤，其实貌似自我的产品其实也是大众化的一个伪装，对，其实已经变成流线工厂这个生产出来的这个工业化下的自我还是不一样。所以贝克汉姆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一个崇拜偶像，但自己又每个人人都想变成贝克汉姆， 人人都想变成贝克汉姆。但是我看到蔡振华他就说，虽然在目前哈，我们在中国期待出现一个贝克汉姆是有点奢望的，他说我已经不抱这个奢求了，但是呢，中超的发言人他们就讲，我们为什么要把贝克汉姆作为中超代言人呢？他一个是给大家非常多的正能量，很有影响力，非常勤奋，非常努力，非常上进，是目前中国足球最缺的。二一个，他说他没有丑闻，目前中超他就缺这两样，所以我们觉得贝克汉姆作为中超的代言人是最合适的。但是大家又想，你说他来了之后这一顿据说在杭州吃顿饭的餐具就是20000多块钱，而且又是合照又是各种追星的，你真正是花在足球上的时间刚才说了是非常短，在南京只有8分钟跟球迷见面，可是你说大家全部在追星，全部在追逐这种所谓权贵的这样一个追星的路途当中，真正是留给中国足球的他原来是本意的，这次可以说是完全是跟你的本意相去甚远的。所以有的球迷他说，一开始我是很期待的，然后他来了就很兴奋很激动，但到了最后呢，我变得恶心反感了他注意这样一个贝克汉姆来中国采访的事件。 对，他这个其实就是说，你讲贝克汉姆他吃饭20000块钱，但是他创造的经济效益远远不止20000。这就跟你讲的话，你认为像李亚鹏他讲，他说这个和这个这个王菲搞的这个对这个兔唇的这个儿童的这慈善晚宴，很多人就说你这几万块钱那搞这个排场还不如拿来捐给人家。 对呀、 李亚鹏当时就讲说，你没有这几万块钱他怎么有后面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这感觉。所以贝克汉姆他 觉得他是个引子。 对，他其实从大的来讲的话，你说这个20000块钱在他整个的这个行程，在整个的这个社会反响造成的社会效益中占了40%，其实没有多少，是不是？ 所以你觉得这个从本子上来说还是追求一个经济的效益。 他这个足球其实来讲的话，他球星的那个价格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吓得比较吓死人的。为什么中国像足球腐败？因为他打一个假球就可以赚很多钱，还有赌球这种情况。那贝克汉姆你刚讲的一点就是他本身的这个没有什么绯闻，那这个是 没有丑闻，绯闻是有的，这个花边新闻多的， 绯闻有，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造成特别大的一个 image 的一个伤害。可以看到其实个人英雄贝克汉姆已经不完全是这个一个人，他代表的一种现象，而且代表的是整个的后面的一个广告利益链。为什么不之前的那个 NBA 很简单，乔丹的那个广告费为什么那么高，但是那个罗德曼的广告费就没有那个。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他本身的形象对于这个甚至像一些这个运动用品他都有直接相关。贝克汉姆还做过一系列的像这个玩具的广告，甚至一些这个公仔的这种造型， 香港的很有名的几个公仔，包括像那个黄玉郎的一些作品，他都做成这种东西。其实这个也是香港的这个自己打造的一些形象。 嗯， 所以贝克汉姆大部分的消费贝克汉姆这个现象的人是中国人，但是你去购买贝克汉姆一系列服务，包括说去这个有去捧场，甚至有他的一些，如果有一赛你去买单，去买门票，你买的又是这些人。所以其实在来讲的话， 嗯， 中国成为一个消费巨星的市场。简单来讲，有人就说这个钱多人傻，速来。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嘛，你说贝克汉姆现在退役哈，他退役之后呢，退下他目前这个足球的舞台，那他一定是下一个舞台搭好了。有人就说他一定是看准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商业市场才来到中国。不过呢，他来到中国之后，很多媒体追访就问到他中国足球缺什么，他说球迷是不缺的，非常热情，缺的是呢让小孩爱上足球。主持人就接着问他，他说为什么要让小孩爱上足球？你看在中国孩子们压力非常大呀，我要学习各种的这个培训班呢，升学压力重重啊，那为什么还要去踢球呢？他说第一，踢球有助于身体健康，第二，踢球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运动，第三，足球是非常有乐趣的。可能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第三点，是非常乐趣。而且我以前好像看过这个，应该是央视财经吧，他在英国伦敦当时是访了很多的英国各界的名人嘛，其中就贝克汉姆就花了非常多的篇幅是讲他怎么样跟英国当地的孩子去教他们去享受和体验足球和体育运动带给他们的乐趣，真的非常纯粹的感觉。可是在中国，你不仅仅是觉得是在球场上，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层面上都没有办法纯粹。如果你一旦不纯粹的话，你就很难是讲享受到中间它某一环节带给你的乐趣。所以这次出现的种种的由这种非常镀金式的这样一个寻访，你就不难看出其实都是一些陈规陋习。我觉得 对，可以顺着你刚讲，就是其实中国确实钱很好赚，包括那个克林顿他退休以后出书，他赚的钱可能比他担任总统的这个钱还多。 嗯， 那第二点就是这个贝克汉姆，他刚才讲到是像到中国来的话，他这个赚钱他有一步步骤嘛，包括有时候电视的广告啊，各种的后面一系列的产品广告商是追着他看的，他的这个一举一动其实是有这方面的那个。 嗯， 这次踩踏事件我估计这个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广告方面的经济损失， 所以其实对广告商来说，踩踏事件反而更加加重它的曝光率。 加重曝光率，但是这个正面负面就有说法。 嗯， 有一些广告商包括说他推供的一些这个对年轻人的抚爱啊，一些教育的这种广告商，他就会有所顾虑。甚至你刚才讲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有中国的体育报这个足球报的记者都讲过，就是中国如果现在没有青黄不接，他的年轻一代如果没有跟上，那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中国足球永远落后，永远当不了贝克汉姆。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其实中国足球年轻足球的球迷的培养这个球这个怎么讲，就是球队的本身的这个培养是很重要的，而且要杜绝这个其中的这个足球腐败行为。大家可以去看到那个李承鹏的那个中国足球黑幕，他已经写得非常详尽了，而且拿掉的那几个囊勇啊一系列的人，就是这种不规范的这种赛制，然后它中间的一些控制造成的一些腐败，这些又助长了这些球员他们的这个惰性。他不是通过一个正常的，比如说贝克汉姆打了多少球，然后造成的这种正能量这种正向的反馈，通过那个球技比较好，然后获得这个社会的回报，甚至这个回报是很大量的。但是我们就变成如果打假球，这完全是一个这个负反馈，就是这个恶性循环。所以要改变这个足球体制。第二个就是说要这个培养这个下一年轻一代的这个球员。很多其实说实在的，这个名人不好当哈。因为贝克汉姆他要去回应这个踩踏事件，他之前想跟这个同地的这个身心队踢球，后来也取消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名人他需要有强大的小宇宙。第二个讲伟人他需要有强健的体魄。 嗯， 那有一个调查展现出来，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成功人士都有很健康的体魄。我觉得体育来说的话，我们要非官政治，甚至朝韩之间的足球对抗，我们都尽量说这个足球来这个淡化这个政治色彩。 嗯， 我们其实是希望这样的。但是回首历史可以看到以前的那个慕尼黑惨案，包括这个其实足球跟政治之间的这个纽带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好，这个就讲得有意思了，就觉得贝克汉姆来中国代言中间会不会也掺杂一些政治的成分。我们看到 BBC 啊， BBC 他曾经就这么评论过，他说贝克汉姆为中超代言呢，就像是一个调香师为一个污水厂代言。然后就问贝克汉姆，他说你怎么看，他 他说我已经习惯了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的评论，就已经是见惯了太多的这个流言蜚语，已经是非常淡定的处理了。好，这里是凤凰 Radio 3D 画新闻，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说说贝克汉姆的故事。 飞机速度再快，游艇再奢华，都不如锁定 U Radio， 为你迅速同整两岸三地全球资讯，剖析时局，引爆知识潮流。 好，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正在直播。今天呢是请到了詹胜和王景，都是我们两位的编辑哈。刚才讲的 BBC 的一个非常是不太友好的讽刺，像是讽刺他来中超代言，说你就像一个调香师来为一个污水厂代言。然后对于很多的国内的民众来讲，他家会觉得还是有一个非常保守的传统的甚至是落后的思维，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觉得只要是贝克汉姆，你看这么正面的一个偶像来到中超，至少是从形象上让他有一定的转变。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好像目前他走了之后，大家并没有觉得他为足球真正带来一些什么，而且据说他的这个合同啊是今年年底就会到期的。那么到期之后大家会怎么算呢？是不是对于形象上你有一些什么评估的方法？你像国足卡马乔，我首先看成绩嘛，这非常简单，成绩不好下课。但是如果是形象代言人，你要怎么样评估才决定说我是否跟他续约，然后续约的时候再花多少钱，再怎么样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形象宣传，这其实是非常虚的，大家觉不觉得？ 这个形象宣传其实是这个体育代言的其中的题中之意，其实是必不可少的一块。你不能指望说某些运动因为他的形象代言人，他的这个跟本身这个运动跟本地的运动它相关性不那么大，你就去否定他。那你说如果乔丹帮助这个中国男篮代言，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嗨呢？是不是？这个斯诺登帮这个中国黑客代言，是不是都很嗨？你就这样子假设， 这个比较嗨。 对，所以其实说来讲的话，关键还是我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说中国足球本身的能力到底有多少？靠外面外在的那些都是虚的。甚至有很多人就说，你国足现在敢不敢接受地方足球队的挑战？结果其实这个都变成一个笑点、尿点，甚至有人这样讲。 尿点。 对，所以后来有这个稍微理性一点的网友就说，国足再烂，任何一个国足你随便去打你们这个地方的，这个都是完全是这个孙悟空对菜鸟，没有烂的那种程度，但是就是说大家对于他的这种这个信任度的危机， 信任度的危机， 对对对，现在属于这个崩溃边缘，所以贝克汉姆来讲的话，他稳住足球，至少来讲稳住。你说那个像少林足球在电影里面的那种牛的程度，为什么大家那么热衷？那你说他是不是中国足球的一个棱镜？我们现在最近讲棱镜，那这个是不是他的一个折射的一个角度？ 王景怎么觉得呢？你觉得好像真的是外来的和尚？ 对，我觉得说到外来的和尚会不会念经这个问题，因为我观察到从1992年开始，中国国足开始聘请一些外籍的教练，包括这个德国的这个施拉普纳，包括最有名的什么米卢，然后包括这个最近的卡马乔，但是卡马乔最近已经宣布下课了。那也就是对于中国国足的这个管教哈，也是用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比如说这个施拉普纳他用的精神胜利法，然后霍顿用的是这个守旧派的这个战术哈，还有就是米卢他用的是什么快乐足球这样的方法，就我们听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方法来帮助中国 人的， 但是好像最后成绩都没有那么好，这成效。 所以你觉得外来和尚念不了经，可能还是真的是中国 不一定是念不了经，可能是中国足球本身，或者是球员这个个人素质，还有包括球队管理，包括人才的这个当时的选拔和培养，我觉得这是一个系统的一个调整，应该是。 还是跟詹胜讲的这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关键不是找谁来代言，不是形不形象的问题，首先信心的问题。目前大家对于国足，那天咱不是做全媒体的话题嘛，很多的听众，尤其是老听众打进电话来就说我已经不看了，我40年前真的是个铁杆球迷。你说我讲的64年，当时那个贺龙元帅，他看了是中国是应该是对哪 每个国家的一场比赛，然后也是大比分输，立马宣布立刻给我解散国足。然后他说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呢，我对国足的希望真的是越来越渺茫，越来越没有信心，没有兴趣，一打进电话来呢就说中国国足没救。然后呢讲到之后呢已经好像这个有点语塞的感觉。但是你看到很多的球迷哈，尽管是嘴上这么说，但是我身边有一些亲戚朋友，他真的是爱之深则之切，你知道吗？他越说其实越是期望你好的，但你从根子上不仅仅是形象，还有说制度，还有包括中国的这个足球的文化，什么事儿都希望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就像贝克汉姆一直强调，一定要是加强对孩子、对青少年的培养，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就觉得踢足球是件快乐的事儿。你只有可能是抱着这个非常纯粹的、没有目的性、这么明确的、有一点无用之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最后可能真的是才会有用、有效果。 对，其实刚才你讲的一点就是这个少年足球它怎么样培训，包括各地的这个青少年工，他们时常进行这种对抗比赛，甚至一些表演赛，让大家形成一种社区运动。那个高尔夫球在这个澳洲就很明显，各个社区都有高尔夫球场，他们打高尔夫球就跟你上街走路吃菜一样。 嗯， 对，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把这个足球当作一个身边快乐的事儿，你甚至到课堂你带着足球进去都可以。这样子的话，你就其实慢慢的话从民间的热情，对这个足球的这个爱之深责之切这种热情转化成他的一种内生的动力，还是慢慢可以培养得起来。那贝克汉姆你其实说他培养出作为一个名人来讲，你说像王菲什么东西，他这一方面的这种名人的 image， 甚至讲这个切格瓦拉，他已经远远的不单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已经完完全全转化成这种娱乐产业，甚至讲这个体育娱乐业，甚至我觉得中国现在各个学校开这个叫体育管理课程，像这个香港的很多学校都有。 嗯，它体育管理课程， 对，体育管理它本身就是除了那个技术性的，你讲它怎么样去这个受伤以后康复，第二个其实是它整个是一个体育产业。 嗯， 对，甚至讲包括央视的主持人周涛，他去了这个奥运会，但是做这个奥运会的一个主任，就这些方面是可以互换的。 嗯， 那媒体就成为这个互换的中间一个粘合剂。 嗯， 对，从体育到产业，然后再从这个产业又把钱拿来投资到下一代的这个年轻的足球这个新生的这个培养。 嗯， 所以对，其实一个是投资到位，第二个是看怎么样引导。大家关注到的贝克汉姆他赚了很多钱，但是有没有注意到他其实是训练是非常艰苦的？ 对 对，而且这个其实他跟福格森的关系，福格森曾经，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叫贝克汉姆不要领队了，为什么？因为觉得他娘娘腔。 娘娘腔，这也是个理由。 对啊，对啊。然后这个其实像那个他的这个有个叫斯塔福德郡大学，他提供以这个贝克汉姆为研究题材，以这个作为足球文化的这个一个12周大学课程，所以这个就完全是一个产业在运作。 嗯， 还有那个甚至讲这个2004年，他这个跟英国小报有人说这个贝克汉姆跟他的前私人助理，那他有这个婚外情，然后贝克汉姆当时就指控，而且用律师的方法来立即去做。这就说明他其实他的律师团，而且这公关团 非常专业。嗯， 所以这为什么这次斯诺登会把这个阿桑奇的前女友给 hold 住？为什么？因为他万一碰到有什么事情，他马上就有反制措施。他不管在什么地方， 控制女朋友再说。嗯， 对对，我们就说这挺好玩的。斯诺登就是反美分子都共享女友。 哎，你说到这个事儿哈，我就想起就另外一个也可以说联想嘛。就你说现在中国很喜欢就什么事儿都跟外国人搭搭边，就如果是外来的和尚，也不能说是一定是非常了解中国国情，但是呢借助外来力量会显得我们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反而呢你跟外国人一接触之后更加露出你的短处。这不仅仅说足球嘛，这个没办法说了，这人家是多少年的历史，中国足球目前的发展现状这个不用比。你光是看同济大学有一些非常临场一些应变能力，包括中国国民就最普通人的一些对于外来的明星这样一种态度，你会觉得又失态又失礼，没有什么规矩。你就通常本来是觉得是一件好事儿，来了之后大家切磋交流交流啊，觉得这是一个中国足球可能是有一个好的形象的翻转的一个机会，但是经常咱们就有这种本事把好事儿给它搞砸了。搞砸之后你要去各种的这个圆场啊，怎么样去，你看 有人还非得说我要找出正能量，在同济大学这样一个踩踏事件当中，他不是完全的丢人呢。你看同济大学学生会还是学生什么组织，就看到有人被踩踏了嘛，发生事故了，大家呢是一起携手给他让出一个相当于生命通道的东西，就让大家可以这个留出通道来救救你看已经被踩踏同学受伤同学，这是非常混乱当中的一点点的正能量。但是你看到这样正能量还是觉得你为什么之前不把这个安保措施做好，那完全是量力而行，完全是避免有这样的让人啼笑皆非的惨剧出现的，反倒是最后就有一点已经是没理了，但是没理呢还要非得再找一点我可以站得住脚的这样一个抓住救命稻草的感觉。 在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讲为什么有关领导经常在事故之后总是第一时间到场，为什么中国媒体喜欢强调第一时间 是 后来回顾你包括矿难啊，包括什么东西，他之前的预防措施没有够，安全措施没有够，包括像这个厦门的那个 BRT 的那个火灾，那之前为什么没有预防够，然后领导又第一时间到场，总是在灾后或者是事故后第一时间到场，所有的事故后的第一时间其实都是第二时间。而且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说那个生命通道什么，还有一个趋向中国媒体喜欢搞，就把负面新闻正面报。对，那这种情况你说这个生命通道哪都有生命通道，那包括学雷锋做好事这是人之本性，那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大力宣传的东西，就说明缺啥就要补啥， 缺啥补啥， 而且这个就是不自信的表现。 不自信， 你刚才讲说为什么贝克汉姆大家都感觉跟神一样的，还有那个牛顿说过一句，为什么感觉像这个伟人为什么伟大，因为我们都跪着，是吧？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你会发现一种你不管怎么来讲的和体育的一些就是奴性在里面。那为什么没有自信，我有贝克汉姆在边上我就不看，对不 对， 包括像香港很多明星走在街上梁朝伟除外，太帅。但有一些这个明星，你到街上你感觉是不卑不亢嘛，对不对？像贝克汉姆。 所以说哈，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一开始我说，哎呦，这个体育的话题呀，咱是不是得找点专业人士来讲讲？后来觉得，就不仅仅是体育的问题，你聊着聊就发现自己好像跟生活当中的某些现象是真的可以挂起钩来的。就一单单事件，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很多时候呢，你就能发现自己的影子。我都会想，哎，如果我是在同济上学，我会不会也跟大家一样，就爬到树上啊，就完全是做出非常让人啼笑皆非难以接受的动作，去想要去目睹所谓的这个偶像的风采。但有的时候你说追星也有这个优雅什么雅俗明盲之分啊，很多时候的追星的文化看你怎么样去看待明星。明星刚才说了，他有的时候呢是为你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正能量，有的时候没有处理好，就像这次被看模，可能你会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甚至生命当中不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这个一定要非常的谨防。而且这次刚才讲到中国媒体对于贝克汉姆来中国几次的中国之行事件当中也会有些反思的，就并不会照搬全收，你是把它当作形象当作偶像好，但它一定给大家带来非常正面的力量吗？不一定。所以今年我们再看年底贝克汉姆这个到期之后会不会再跟他续约，我相信这又是一大看点，可能又会引发下一轮的话题讨论。好了，非常感谢今天詹胜和王景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有话直说的环节，继续来看到斯诺登的亡命天涯的旅程。目前呢，根据俄罗斯方面说了，还在呢这个俄罗斯机场的过境这个区域之内，不能算是进到俄罗斯的区域之内，但是俄罗斯也说了，我跟美国是没有这个引渡协议的，所以呢，我不会把斯诺登交给美方。但是同时，白宫发言人又不断地指责港府和中方，说应该是北京向港府施加了影响，让港府呢是刻意的放走了斯诺登。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中美俄港几方大家一种角力的这样一个场景，混乱的场面出现之后，大家有另外一种猜测，说美国会不会伺机向中方向俄方实施报复，你怎么看？你觉得会中国和这个俄罗斯会收到报复吗？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请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服务，已经开通，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好的，再次感谢詹胜和王景，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这么多资讯到底要看哪一个？ 打开 banfan.com 资讯整理，热门追踪，网络冲浪。 banfan.com您的网络 GPS， 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整。 Benson、 Vinny、Benfan.com， 凤凰卫视。 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有话直说，我是樊素，继续来关注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的最新的情况。那么这场泄密风云间谍大战呢仍然在上演哈。他目前身在哪儿呢？依然是在俄罗斯的机场，是在这个莫斯科机场的过境区。普京就说了，目前无意把斯诺登交给美国。同时呢，美方又指责中国，指责港方是刻意放走了斯诺登，并且是在北京施加影响之下。当然，中国外交部和港府呢，都给予了回应和这个指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今天的听众朋友怎么样回应我们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因为斯诺登事件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报复？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0900，香港听众18723346。好，第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了，是来自苏州的这位陈先生啊，苏州的陈先生，来问问他。你好，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在线吗？哎，这位陈先生怎么听不到声音？请导播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仍然在线上。好，其实我们刚才讲到普京他有一个新的表态啊，就是针对媒体在记者会上，他就问到他现在斯诺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普京就说了，他说，我希望斯诺登事件呢不会影响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就明确的表示说，目前没有意向把斯诺登交还给美国。而且他打了一个非常生动比方，他怎么说呢？就像给乳猪剪毛，你听到大量的尖叫声，但是只得到很少的毛。意思就是说呢，我不会把它交还给他，交还给美国呢，对我俄方来说，我并不会得到非常多的好处。然后又说了，这个斯诺登啊，你应该赶快的决定你的终点是在哪儿，这对于双方都有好处。还有媒体就指责俄方说协助斯诺登逃亡，大家不都在猜测吗？斯诺登他有这么一个非常缜密的计划，一定是有高人在背后指点，会不会是俄罗斯在背后指点他？普京就说了，完全是垃圾，无稽之谈。好，我们看到有没有听众打进电话来，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0900，在香港是18723346。你觉得美国手上会不会有其他的牌，会不会下别的棋子，因为发生了斯诺登的事件而对中国、对俄罗斯来进行报复？因为中方受到他们什么指责呢？之前昨天不是有访问到这个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吗？何俊仁就说了，他说呢，是有中间人是对他施加了影响，那么目前中方是对于这样的中间人的说法是北京方面给予了驳斥。我们来听到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来自湖南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件事美国可能会报复，但是报复的力度有限。 嗯，怎么说？ 我认为呢，因为一个是这个从目前发展到目前为止的情况看，斯诺登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证实是中国或者俄罗斯策反的。第二个， 这个美这美他的那个什么，他到底掌握了些什么情况？ 嗯， 我们呢，我们现在是对美国造成多大的实质损害，现在也无法确定。 是。 那么呢，美国呢，他也没有太多的理由对中国进行其他更为严重的报复。 嗯。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于先生，这是从湖南打过来的，觉得呢非常。蹊跷哈，现在尽管是说美方对中国进行很多的指责，但是并没有实质的理由要对中国进行报复。来听到北京的赵先生，看看他怎么说。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 今天有什么样的看法，赵先生？ 啊，我觉得那个中国政府已经很给美国人面子。 为什么？ 啊，这不是就没到中国来吗？ 嗯。 啊，也香港那儿也让他走了。把这雷也转出去， 让他走了。你觉得港府是刻意的放行是吧？ 那肯定，地球人都知道， 肯定是放行。 完了呢？美国那边的那发言人说两句，就算了是吧？ 嗯， 表示要点面子是吧？但是我觉得这次有一点吧，就是我的媒体有时太挑事儿， 嗯， 老觉得四周报很多事儿，就把报中国的事儿给报了是吧？好像呢。就美国政府只监听咱们，不监听别人，所以呢，这有点挑拨中美关。 嗯， 而且呢，我觉得俄罗斯呢，主要在叙利亚问题，只要跟人家老作对，所以呢，这回呢可以利用这事儿，咱别老跟着叙利亚了，管美国那边要点劲儿。 嗯， 而且呢，中国也得要监督陈水总这样的恐怖主义，对社会不满的人是吧？行， 好， 谢谢 北京的赵大哥啊，这是我们的老听众。今天他同样是觉得，哎，好像这次媒体啊是挑事儿了。其实我们看到，在欧美的媒体啊，你像英国的《卫报》，像这个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也爆出了说，美国不仅仅是监控中国和这个香港入侵中国和香港电脑，包括英国，甚至他们很多的盟友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下。好，下一位是广州的黄小姐，黄小姐，您又是怎么看的？ 嗯，你好。 嗯，你好。 是啊，这次的这个斯诺顿的事件，我是觉得，就因为我今天早上刚刚看了普京的那个评论， 对， 然后我觉得还蛮能够给就我们一种大是挺淋漓尽致的一种畅快感的。 为什么呢？畅快感从哪来？ 对，因为普京讲的话，他其实是逻辑条理都是很清晰，而且很紧凑，而且是让美国我感觉是无可机械的一些说法的。 嗯， 就说像斯诺顿的话，他现在有自己的人身自由，他可以在这里随便买一张机票去哪里。 对， 就是感觉他的整一个语气，包括整一个味道，都有一种回讽美国的感觉。因为美国一直都是以人权啊、民主啊这样子很霸道的去打压其他国家，或者是去质疑。 嗯， 但从这一次普京的整一个回击，包括整个事件，我觉得倒是给了美国一个很。这还蛮响亮的一记耳光吧。 嗯，所以你觉得美国他会不会对俄罗斯下一步进行报复？ 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不会的，因为要看接下来整个事情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觉得今天普京的这整个说法是给到整个国际社会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嗯， 而且也是无懈可击的，我觉得。 好，谢谢从广州打来的黄小姐。我们再听到今天最后一位是刘先生了，来，刘先生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你怎么看待斯诺登事件的后续发展？你觉得美国会因为这样一个事件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报复吗？ 他报复有什么用啊？ 报复没用， 对不对？我认为他报复没用。 为什么？ 对不对？哎，你做事你亏心，对不对？ 嗯， 你美国一开始说网络攻击和我们国家攻击有网监部队，对不对？ 嗯， 所以你把你的事都抖出来了， 嗯， 你没法说了，对不对？ 好，非常感谢，谢谢。嗯，您接着说， 对不对？哎，人权，您都讲人权嘛， 嗯， 对不对？你美国不爱讲人权嘛， 嗯， 哎。我们人到你那引渡，你不让引渡， 嗯， 对不对？ 好， 你就是打赖，就是这个热那亚， 嗯嗯嗯，好，谢谢你，这位河南的刘先生。咱们时间有限，我听出来您的意思了，觉得报复也没用，不管是从法理上还是从道德上，目前美方呢几乎都是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而且有评论说，因为美方自己是错失了几次抓捕斯诺登的机会，所以现在再把这个账啊算到别人头上，也是非常不大气的做法。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你收听3D 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再见。